'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Cashy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逢星期六晚11至12，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等紧你，各位，我哋又翻嚟啦。Welcome back，Welcome back。好啦。 无论乜节乜节，东方鬼节定系西方万圣节，全部都过晒啦！ 唉，好开心啊，过晒啦！ 呢个秋高气爽嘅十一月就嚟到，即系同大家继续讲下呢一个夜话啦。当然，即系记唔记得我哋上一集有提过呢个安达神道同埋秀茂坪一带嘅嘢咧？ 梗系有啦。 今集我哋就去研讨一下四顺区嘅嘢啦。 真系，唉，真系 好惊唔靓，丑惊靓。正所谓日头唔好讲人，夜晚唔好讲鬼，迎禧讲过新清水湾道嘅事件，结果就出事啦。 就中奖啦。 啊，同大家讲过话，有关于呢一个顺利警察宿舍咧，对出嗰一条新清水湾道咧，就有一条桥嘅。 系啊， 嗰一条桥嘅落差非常之高，而且我叫佢做彩虹桥，因为佢嗰个设计咧就啱啱系一个圆拱状嘅。 即系一条彩虹桥啊嘛！ 即系个底咧就系冇直柱嘅。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一般道路咧都系会用直柱去支撑嘅，但系呢一条路咧系比较特别，因为佢跨度太大，而且下面系一条好繁忙嘅干线公路咧，就唔适宜咧立柱。咁所以咧就用咗呢个圆拱咁罕有香港比较罕有啦嘅设计。 咁其實就亦都被稱之為海拔最香港地帶海拔最高嘅一條架空天橋，架空天橋啦，仲要係冇柱嘅架空天橋啦。咁但係咧，講起呢個咁海拔高嘅天橋咧，其實都有一段好邪嘅故事嘅。啊，啱啱就係喺最近咧，有一個男人就因為家事嘅問題咧，就喺上面就跳落嚟嘅。 即系新鲜滚热辣嗰度， 佢离下面嗰段嘅新清水湾道咧，其实有50米之高噶。 唔系咯， 你谂下啦，50米3米为1层，即系大大十几层啦，即系大约系啊，即系呢个十有14层楼高， 14层楼高， 非常之高嘅地方。咁你谂下啦，一个50米。 咁样跳落嚟会变成乜嘢咧？ 即系啱啱睇完，即系睇翻啲新闻啦。当然咧，嗰啲乜静态新闻啦吓， 睇翻啲静态新闻嘅时候，去描述一下俾你听嘅时候， 系有啲打咗个冷震嘅。我 即系包括啲相片就有老张飞地啦， 咪喺老张掉下掉啊， 系啦，咁啊一地都系血啦，非常之恐怖啦。 咁啊，呢个故事咧就当然未完啦，就唔系讲紧嗰个男人嘅故事，嗰个男人死咗啦都。 系啊， 因为前提 就系话原来喺09年嘅时候咧，都几多呢一啲悲剧发生嘅喎。喺呢一个， 因为睇翻即系啱啱头先我哋即系做咗啲资料搜集嘅时候咧，都发现原来咧喺2009年嘅4月嘅时候咧，原来喺呢个同一个位置入边咧，喺一个月内跳咗3位嘅。 3个。 系3个，喺1个月内。 究竟系咪冤魂索命咧？呢次又是系啦。 咁啊，睇翻即系当年相关嘅新闻入边咧，其实都见到其实咁啱得咁巧。嗱，我第三位事主我搵唔到啦，我净见到两位事主嘅资料啫。咁啱两位都系男士， 系 年龄就一个都大中年，因为系老人家嚟嘅，系啦。咁啊，贵资都系。 都是在那條橋跳，不過好像在不同位置跳下去的。 是是的，其實不是很長的，老實說。 是的，那段路其實不長， 不算說很長，不過說我可以這樣形容，就是因為它的高度真的實在是很高， 都挺驚嚇的。 是的，即如果你這樣又在那個位置望下去都挺得人害怕。 是啊， 老實說，而 且它那裡這麼巧合，那麼巧 是有行人路的， 行人路來的， 有 的, 有, 的、啊、有行人路的， 它那裡設計是一條行人路來的， 沒錯沒錯。 是的，所以都即是、如果大家平時有搭車經過那個位置，其實你都會發現其實那個位置，即尤其是你 是向上上回來，即沿著 是它是一個、彎位的路上去的， 是啊，斜上的，一路斜著上去那個位置，你上 上到去的位置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真的望回下去其實真的挺高的那個位 置、啊、所以就這一次事件真的就勾起我們以往在這一單事的，即是 我先前說過這個地方的經歷、啊、因為它真的是一個很邪門的地方，一來就是你不會明白就是、為什麼它會即是个设计要一定要用这个方法呢，你如果在下面道路行望上去，其实我成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第一会不会冧的， 是其实都会的，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 好像很脆弱的、哦、 因为它那个如 A 即是那个叫做即是圆拱形的 跨度太大了， 很大，你看到个斜度，它那个旁边那两条环那两条即是、支撑位呢，其实是很斜的， 是 的，那个角度咁成日都會諗緊呢，會唔會我成日都會諗中間會唔會斷開，即係如果即係如果個用量，即係如果咁啱多車，或者啲車重量比較重，啲大嘅車行上 去， 噔噔噔 噔，係會㗎，係 咯，會唔會中間斷開？ 我可以證實俾大家聽，新清水灣道尤其是四順區嗰一段嘅呢啲天橋位係會㗎，係會噔噔噔噔。點解呢？我試過喺嗰度等車㗎，真係。 是不是即是企到自己都会震， 那几架泥头车过咋，跟着一架巴士过就噔，他在那里跳我又在那里跳， 即是他又在 那里跳我又跳， 即是齐齐又跳，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所以其实都真的是的，我都成日都想着哇会不会是那个位置都会不会都会断呢、那个位置，因为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跨度实在太大了， 是没错， 同埋他中间即是他两条支柱的旁边那段路其实都很阔的，即 是 距离都很远， 没错，是啊， 咁我成日都想紧佢中间个位置，其实即系力学嚟讲咧，会唔会中间个位置就系一个脆弱点嚟，其实可以断噶？ 唔会嘅，咁当然就唔 讲系咁讲啦， 即系我哋感觉啫。但系第二个观感令到我好多时一经过嗰度，即系车行，我坐巴士经过啦，或者我喺附近嘅时候，我都会望一望，我喺度谂啊，究竟呢度以往有几多次会有人跳桥呢，有人自殺呢，即係好多時候我冇乜手頭上冇乜資料冇乜記憶，但係我係記得一定係有跳親嘅，都係一啲即係好大大劑嘅啦，都覺得係 係啊， 即係咁啊，心諗就係話哇，即係呢啲地方幾時又跳一個嘅，結果就係、是、啊，久唔久又跳一個，久唔久又跳一個啦， 係啊，即係 keep 住都 零九年就最旺啦，因為 好旺場啊， 零九年咧就係呢一個我唔記得佢哋形容做乜嘢啦，總之就係一啲唔係幾好嘅年頭嚟嘅，又係， 係 啊，即係當年咧就話主要就係衰喺嗰啲叫做家事糾紛啊，或者係一啲叫做總之就係人同人際關係上面出問題嘅。即係嗰啲個案自殺個案好多時候都係 係啊，因為其實見翻望翻嗱咁啱得咁巧啊，我又揾到揾翻當年即係啊，即係嗰年跳橋嘅一啲即係新聞咧。嗱咁咁啱啱啱睇到一段就係講緊個老人家，其實就佢厭病嘅，即係佢有本身有長期病患啦，厭病佢專佢唔係住附近添，佢係專登過嚟， 一定係揀嗰度嚟跳噶， 係啊，專登過嚟呢邊跳嘅喎，咁樣即係仲要都即係根據啲報紙形容佢嗰、那個、那個狀，即係佢跳橋嗰個狀態都幾恐怖，係啊，即係都話啊跳咗落嚟，即係啊都發現其實一定係有多。即點解會揀嗰個位置呢，其實即香港都其實好多地方可以跳嘅啫。即你講真，香港新界九龍好多天橋噶嘛。點解偏偏要揀順利？ 一嚟嗰度係交通主要嘅道路，車係好容易到嘅。 係 呢個第一啦。 係 第二樣嘢咧，即係如果你話順 信迷信啲下，其實好詐忌嘅呢種設計。 係 啊，你會唔會覺得就係佢個設計有啲似咩咧？就喺個墳墓上面行車啊，一個大墓碑嘅上面行車啊。 其實都似。 點解咁樣形容嘅啫？因為兩邊咧，佢唔係一個好高耸嘅崖壁。即係如果我係睇翻喺內地或者喺外國一啲嘅設計咧。他們其實雖然不太信風水，但是呢如果兩邊是一些很岩殘的崖壁，那個環境又不同，但是這裡呢個設計剛剛配合兩邊的懸崖位全部都是樹，綠樹 林全部都是山，還有你那個位置是又是因為剛好它旁邊又是樹、啊、 沿路都是樹來的， 是、啊、很 是很翠綠的樹，你就想到了啊、即是很罪陰啦， 啱啊啱啊， 有崖， 同埋嗰位是特別暗噶嘛， 有崖壁你頂多都是話有煞氣啫，有路煞啫，除非你真的不要搭正個路煞，咁你真係屙你吉底啦，呢啲路嚇、 啊，你就唔好彩啫， 咁、啊、你唔好彩啦，即係你神仙都難救啊，但係問題就係可以化啊嘛，但係呢啲地方，喂，除非你剷光曬所有樹嘅啫，啊，若果唔係，你係冇可能係。即是跟他捱鬥得過、哦、即是說如果在那裡你走過一個很心灰意冷的人走過的時候，一來那麼多綠樹林陰，二來就是那個地方其實很站了上去呢，你望望的地方不是心曠神怡的，其實個觀感上呢是好像沒什麼希望啊， 都是 因為一望無際， 是的，因為其實剛剛就是你在說的時候，我又不斷在錄下錄下錄下呢，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在揀親在这里跳的呢全部都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啊、事情发生，例如即刚才讲过老人家 有病啦、啊、 有病啦、啊、跟住又原来在03年的9月有位小学的教师因为工作病 家人啊工作啊， 跟住今日上早几日那单就家庭啦、啊、是啊，咁你会发现其实哇，同埋那个位置是特别好似呢即特别好像好凄惨的， 是啊，好惨的惨杀嚟嘅。 同埋嗰个位系你，即系大家如果有留意，其实嗰个位咧，你其实成段新圣水湾道入边咧，嗰、那个位系特别暗嘅，就算你日光日白都好 都系暗噶，灰 暗 灰暗暗嘅个感觉。 系 啊, 啊，即系你好似硬系咧，你好似穿过嗰阵雾咁样行。 最抵死就系你下面仲有一条干线公路系你。搭架车行穿过去嘛， 是 的，即是你如果站在上面硬是好像有些东西穿来穿心煞，那变成就你的感觉，你就算你说望不到下面条路都好，你就这样向上望个天空，望到天空，但是望去前面其实真的没什么视野的，其实 是的，那个位置都 是的，即是没什么正面的视野可以看到令到个人 是舒服或者是开心，即至少就是如果我在一些这样的公路上面，我望到一些很漂亮的山色景色的、或者我是居高临下望到一个很漂亮的海的，其实令到那个人的感觉都不同、但那里是不是的，绝对不是、 那个位置很奇怪的、 即你一望下去你都会觉得唉，真的没什么希望， 因为他其实我刚刚 死了都没人知道， 还有你看回一些照片，就算你即大家要有兴趣自己去上网找一下，即例如你发现他有些实景的照片里面，其实那个位置你看到桥下面它是一大片那些绿油油的树，刚才迎希话斋，跟住加上你再要是被那条桥遮挡住，其实那个位置是相对地是很暗的， 很暗， 是的，还有你会同埋嘅本身嗰個位置，即雖然佢側邊兩邊路，我冇記錯，兩邊都係行人路嚟噶嘛。即係橋下邊都係少人。 我都好老實講嗰句，無論橋上橋下嘅行人路，全部都揾鬼行。 係真係揾鬼行，但係我久唔久都仲見到有啲可能啲公婆婆行。 有嘅，神運客都會行下，因為附近嗰啲公園嚟噶嘛。 係啊，咁所以其實都會 keep 住都會，即係唔係話完全冇人行。 同埋下面嗰段路好似係去通去呢個彩雲嘅。 啊，系啊， 所以就都有人会咁样行上嚟嘅， 系 啊，方便啊嘛都， 系啦、 啊，咁所以其实都唔系话 好老实讲嗰句，嗰条路啊行过一次觉得好唔聚财咯，老实讲， 因为你其实完全你基本上你过咗，其实成条新圣水湾道咧，你基本上过咗彩云嗰段，去到彩云尾之后行上嚟，全部都系斜路嚟噶， 呢啲路叫做食饱好上路啦。真的，即是那段路，即你這我试过由彩云行上去顺利，因为我错过了一个站，结果要由楼下 山下行上山上，我都觉得即系喺彩云村咧，你都仍然感受到嗰种热闹嘅。 系啊系啊， 过咗嗰、那个街市嗰附近之后咧， 即系过埋个停车场。 系啦，就开始冇乜人行噶啦。 系啊， 同埋你会觉得好似呢条路点样暗暗咧？日光日白喎，大佬。 系啊，日光日白 咁。暗暗暗咁，好似冇乜神气，冇乜生气咁。但系明明周围都系树嚟嘅， 系啊， 车就好繁忙啦，出出入入咁。 系啊，又巴士又好多泥头车。 我心谂，如果夜晚有条友着住白色衫、化晒鬼妆咁喺度截的士，会唔会吓亲啊？ 啊，放心，哥，我应该唔停得车。 啊，即系意思咁讲啊，你咁样车过行过，你都 突然间喺度入手啊嘛， 即系你都会突然间窒一窒啦，大佬，都几恐怖嗰段路真 系。系啊，同埋你夜晚，尤其是你夜晚嗰条直一条直路上咧。其实你很多时候飞车档都是在那个，即系好多飞车档喺度 过到过。所以有意外我都觉得不出奇，真系。 系啊，咁即系我谂系成个地理环境又都即系 引致呢个问题咧， 即系会有影响嘅。 吓，嗱，讲到呢个新清水湾道，其实当然啦，你话净系得呢个路段，梗系唔止啦。佢驳入去西贡公路都好精彩啦， 好精彩，沿住西贡公路。 即系沿住西贡公路，你真系唔使讲啦。特别系即系啲人话菠萝斜特别慢嘅，究竟系唔系咧？咁可能你。转入去你咪知咯吓， 系啊， 系因为个地理环境系好好狭窄啊。 因为菠萝斜又系比较即系又斜斜上， 又斜啦， 又系侧边周围都系树啦， 又窄啦，又多树啦，咁变咗你咪个感觉好局促啦。加上就又系嗰句啦，入到去嗰啲范围，你感觉上好似冇乜生气嘅，又系， 嗯， 系啦，又系阴阴寒寒咁个地方。 其实我谂成个西贡都系， 西贡有几个地方咧，你系值得注意系。你感覺上是冇乜，你係唔係話真係好舒服嘅？老實講， 係啊。 第一個地方就係停車場對出嗰個海濱長廊。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嗰個地方咧，好老實講句嚇，啲人話啊，行嗰度吹下海風幾舒服，唔好意思，我覺得唔舒服嘅。 嚇，點解咧？ 個觀景咧就唔係太過理想。因为你对出嗰度咧係一個好大嘅停車場。 嗯。 個停車場其實係用白色嘅。 啊，系啊， 惨白嗰只仲要系， 好似系 一到夜晚咧就冇乜情调嘅，只会觉得有啲恐怖嘅啫。 系、 啊、听讲下 啊， 佢下面咪有一扎嗰啲坐嘅地方嘅， 你即系你话嗰啲 石凳 啊嘛。 听人哋讲嗰啲故事就系嗰啲石凳一到夜晚系好多唔系人嘅人啦、啊、 吓， 就坐喺度嬉戏嘅。 啊，你都冇话，我真系试过几次咧、啊，即系我即系已经唔系。即係見得世面多嘅啦、嗯，我幾次都行過去呢個海濱長廊嗰位咧，我都係俾啲人嚇，我唔 sure 佢人定咩，總之我知道係有啲人。咁咧佢側邊咪、嗯、你沿住海濱長廊，其實佢側邊有啲位咧，唔知係咪可以俾你停船定係點樣？ 係冇錯， 即係有啲小碼頭可以行睇落噶嘛。 係係， 我有幾次即係嗰度啲燈光已經唔夠光噶啦，跟住因為你沿住行一路行， 冇乜光噶咋，老實講係啊。 同埋你沿住一路行，即係你行到篤嗰度時，其實係有燒烤場嚟噶嘛，有個即係收費嘅燒烤場。 你冇乜必要，你都唔會行呢段路嘅其實。 啱啊，好多人跑步啊，好多人放狗、啊。係， 但係個人流係咪真係好多？比想即係比起你會發現就係咁大條海濱長廊，連呢個西貢碼頭嗰帶，你反而覺得西貢碼頭係好熱鬧嘅。 系啊， 但系你永远都唔会觉得嗰条长廊系热闹嘅。 系啊， 但系人系好多噶， 人系好多， 感觉上人流好多，但系点解咁嘅？ 系啦，跟住我俾咗几次系咩咧？我试过有几次啊，有啲系应该情侣嚟噶啦，即系我 sure 你系人嚟嘅，企咗喺，系咯，嗰啲相拥啊，跟住大家啊望住个海好浪漫咯、啊， 望着海一片， 系啊。跟住之後啦 ，anyway， 跟住有時候咧，咁側邊有啲石嗰啲好多唔知係咪叫防波堤定乜？ 其實唔係嘅，佢有啲岩岩潺潺嘅石嚟嘅， 即係總之係堆堆石咁樣。啲人 有啲係防波堤，有啲唔係，有啲係自然嘅崖岸嚟。 係啦，咁有啲咪啲有啲人會好輕又坐喺嗰啲位度啊，望住個海，哦，好浪漫、啊。 但係要小心喎、啊，嗰段路其實我覺得嗰段路嘅海其實。唔係咁好玩咯，老實講。 係啊，咁跟住之後，有時我試過有兩次咧嘅經驗，就係俾我望到啲唔應該望嘅嘢。咁我咁啱咧，又係有一次，我咁啱又係夜晚宵，即係同人即係嗰邊宵夜食啦。 係。 咁行過嘅時候咧，就見到有位，我又見到一個即係男士坐咗喺個即係即係嗰啲石嗰啲位置，咁啊，初嚟我都以為釣魚，因為其實嗰個位好，即係嗰邊一路元朗都好多人，好多釣魚郎噶嘛。 咁我都冇遗意。跟住我望下望下， 佢哋做咩？ 我望下望，即系当我即系好暗啊，其实我睇得唔系好清楚。咁、我再即系我哋当我行一路行过佢嘅时候，我其实觉得系有啲寒嘅啦嗰位。 嗯。 咁啊行完之后，嗰、那个拧翻转头望嘅时候咧，我先望到原来佢系冇下半身嘅。 钓鱼 系唔知 道动作系做紧咩咧？对住个海， 即系坐咗，即系一个系望住海咁样，即系系咧坐咗喺度，唔知道做紧啲乜嘢嘅。 系 咁，但系咧，即系我冇仔细去研究佢嗰个动作做紧啲咩。 系 即系我就知道我见到有个人形， 但系冇下半身， 其实坐咗喺个喺粒 好似坐紧喺度， 系啦，坐咗喺度。 其实就根本就冇下半身。 咁我跟住好奇，咁我拧转面望，我以为佢钓鱼啦。咁我望，咦？跟住我原来冇下半身嘅， 大镬啦！ 跟住我。 咩都睇到， 咩都睇到走步。咁我同因为同个 friend 一齐行， 冇问啦， 冇问行，唔系佢冇问，咁佢就行啦，行啦，行啦咁啊。跟住我就扮若无其事咁样行，我就望，哇咁样。因为其实嗰个位同埋好多时候咧，同埋去到嗰位就系我哋即系以前咧，我同你嘅旧机构咧，咪嗰度有个农庄咁样。 我行过一次嗰度， 系啦，即系我同你，我同你以前做嘢嗰间机构就本身有个农庄喺嗰个附近，即系收咗啦块地。 系啦，系啦。 咁我有一次就行过。过咗两个农庄，一日隔篱都系农庄嚟。过咗两边农庄之后，咪有啲凳嘅。 冇错。 跟住我又系咁啱，即系唔知点解佢啲格局就系张凳嘅下边一定有张，上边一定有棵树。次次都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每隔几段就有棵树。 系啊，同埋永远都系棵树嘅下边就一定有张凳嘅，就即系有张木凳俾你俾人坐。咁我就有一次咧，我就系行过，又系咁啱，又系同一日嚟嘅。行過，我咁有位有個又係有個伯伯咁坐咗喺度，咁我以為伯伯乘涼，咁我就即係其實因為嗰度都有啲人行嚟行去啦，咁加上 你唔會好覺究竟佢係人係鬼嘅， 係啊，跟住你行嚟行去嘅時候，你會發現有個伯伯坐咗喺度，咁我爺伯伯可能食完食飽飯咁坐喺度，即係乘下涼，好唔出奇啊咪，跟住我行過去，我係知道我。踢到佢嘅，即系我只脚系即系棘到佢，只脚伸长咗，伸咗出嚟，即系坐喺度睇紧报纸。 即系两脚一伸， 系啦，跟住咧个只脚就伸出嚟。咁我系我 你棘到佢嘅， 我明明系棘到佢噶嘛， 系， 但我系睇住我只脚系好 穿 咗 过去。Oh my god！ 跟住我又跟住我之后，嗰啲， 但系佢冇 反应，冇反应 嘅。O K， 跟住之后我就即系总之佢就类似一个即系。揸住，即系我唔明点解佢喺一个咁暗嘅环境揸住份报纸睇啦，咁样咁我冇理 系咯，冇理由啊，暗到咁样都睇到， 完全冇理会到佢点解啦。跟住我就行过，跟住佢话我问佢啊，你见唔到啊？头先见唔到个阿伯啦，咁样我即系走去问我 friend， 佢话边阿伯啦，咁样 系啊。 跟住我 鬼影都冇啫， 咁我就好 sure 自己应该系 见鬼啦， 见错嘢啦，咁样即系嗰个位系好奇怪个，佢永远都系要安排晒啲凳咧。啲人俾人坐嘅位置上面一定有棵树顶住嘅， 系啊，同埋我咪头先讲过话佢个停车场个设计，佢凹咗入去噶嘛， 系啊，凹咗入去 嘅，即系好似有个门廊咁，但系你会见好少人会行嗰度嘅， 嗯， 二嚟就系佢又要摆啲凳咧，你感觉上就我成日以为系我行错路要去咗黄合石嗰啲骨灰庵场咧， 仲贵 咁嘅感觉，佢嘅设计真系 exactly 系咁，因为佢用嗰个白色系惨白色啦，一嚟 系 啊，我唔知点解佢要拣呢只色啦。 是 即系二嚟就系佢本身已经冇乜修饰噶啦个感觉，即系上面嗰啲系嗰啲通窿瓦嚟嘅啫嘛。 系啊， 即系你变咗个感觉系一件好核突嘅建筑嚟嘅。如果以一个海滨嚟讲， 系 个观感唔靓啦。二嚟就系佢其实灯光咧用佢用嘅好似用白灯， 系啊，用白灯， 惨白嘅又系。 系啊， 我心谂你个建筑物系白色，点解你唔用黄光灯，你用白光灯咧？ 系惨白灯。即系你成件事系白晒晒咁啊， 白赖晒，以为有咗灵堂添啊，阴 同埋有时你如果我哋以前过往出海咧，即系例如即系钓墨鱼啊咁样咧，你平时会有机会你架船嚟嘅时候，你离远你会见到佢个座建筑物噶嘛，因为佢后 系啊系啊， 因为佢座建筑物隔即系嗰个停车场隔篱就本身系学校嚟，如果我 冇记 错， 系冇错， 咁 有个停车唔系有个篮球场添， 系啦，仲有个即系有间小学，总之隔篱间跟住泳池啦， 系啦系啦， 咁你永远老远见到第一件嘢。就永远都是看到那座东西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光的，你离远都会看到 那个光是假光来的，基本上你入到去，你如果落了船你一望去，你觉得唉，猜大家来事咩， 是啊，好鬼好奇怪的，你永远都会，因为我都试过有朋友因为揸车，我们都试过入那个停车场， 它上面呢已經你其實你上到它的感覺和在你外面看它的感覺完全很不同。我上次我朋友因為駕車，那我們上到去它駕了一輛車，它泊了在最頂的即是那個露天的位置。 OK， 那我上到頂，上到頂第一件事就是你調回轉，就是你望出去的東西全部都是很暗的。 它本身那條路段都很暗啦，老實說。 但你 自己的惨白 的燈光其實老實說是很少的。 是啊，同埋你調返住你望返出去呢，其實你覺得個環境係好暗，外面望埋所有。 冇錯冇錯。成個海灣都冇乜燈光㗎其實。 係啊，佢完全都黑面蚊㗎嘛。係 啊，冇錯。 即係你係要好凝視咁樣去望到先，你望到啲出面佢嗰個海嗰啲山嘅山形啊。 係冇錯。 好奇怪咁樣。跟住呢今日咁啱嘅毛毛細雨，我仲好記得好鬼好停掉。最毛毛細雨嘅時候咁行過，即係因為要即係泊架車，因為樓下唔知點解唔泊得定點樣。咁就總之就泊咗喺上面。咁行返落嚟呢，佢其實嗰座嘢其實唔好大㗎啫，嗰個停車場。但係呢唔知點解我行嘅時候呢，硬係覺得行極都好似行極都未到盡頭咁樣。即係你俾你嘅感覺，同埋因為佢成個空間感嘅問題呢，佢本身嗰個牆又本身暗啦，跟住佢係露天啦，跟住你又矮啦，跟住你向上望，跟住你向上望嘅時候，你個天又黑啦，跟住你見到周圍嘅嘢 都係黑啦， 咁所以成個空間咧就好似好大， 覺得好似入咗去一個十八層地獄咁。 係啊，唔係十八層地獄嘅， 佢又唔知伸手不見五指，即係意思話好似同周圍冇乜聯繫咁咯。係 啊，同埋佢嗰啲燈咧，真係嚇人震到死，嗰啲咧係啲薄。即其實佢有即係嗰啲防撞嗰啲位咧，佢嗰層半條腰咁高度啦，我嗰啲燈喺下邊嘅咯，即係佢冇一支， 即係調轉影嘅其實。 係啊，調轉 即係好似我哋人攞住個電筒對住自己個下巴咁啊擺喺度。 係啊，即係佢嗰啲感覺就係類似係咁樣咯，所以就好奇怪嘅感覺係。 即係嗰個政府嘅停車場，我唔知係咪因為舊時代港英時代設計係為咗慳啦嚇。同埋而家嘅政府嗰、那個你都知道個美感上麻麻地啦， 咁啊係，而家佢過往而家嘅設計都係咁， 都係咁差，咁變咗就好心許啦。真係要美化長廊嘅就執嗰個停車場，因為真係好 暗，係咁要油翻叮叮咁多顏色啦。 只要你唔好用橙白色，你改用米黃色，呢、這個事件咧就會改變曬好多嘢嘅呢個世界， 係啦。 好，咁啊呢一節就嚟到呢度先。 好。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起床。 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 立心栽花花不香，纵返野兽恨。自愿爱海起风波，一朝生别断爱盟。 无论跨越边个年代，音乐始终如一。 IBHK 第二台网络劲爆台，逢星期日晚10点至11点，迎希怀想曲。 我填唔到嘅咧，阿顺仔啊，我上电受影场嘅，但冇计冇多磨嘅咧，烧烟机冇嘢停嘅。 阿爷，你睇边套戏嘅首映啊？ 乜戏话？哎呀，我唔知哦，烧烟机啊，冇受影场嘅，我要停嘅。哎呀！够晒时间咯，哎哟，冇得停嘅，三日皆没日咧。 阿爷，收音机听唔到噶，我帮你上网开啦。逢星期三晚上9至10，有 Alan 同阿King主持嘅首映场啊嘛 ，IBHK 二台咪就紧咯。 咁啊，欢迎大家嚟到 IBHK。 哈哈，真好听咧。 首映场啊！ 有人话真相是残酷的， 你不听不看，是不是就代表这些事不会再发生呢？ 大象为什么会流泪？数二十万只动物成为血祭的牺牲品， 古迹和环境真的无价吗？ 难道人类真的大了？ 你越禁言，我们讲得越大声。 来到 Season 4, 有我 Jacqueline, Chris, Simon, Rosanna, Caroline, 还有我 Peggy, 继续同你 畅快有家。 Cause this is my life, this is my dream, this is the reason my heart beats. I'd rather fight each day of my life than give up and leave. Hi, I'm Kashi Keegan, and you're listening to IBHK Radio 2. 与你共存共鸣，同你深深呼吸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 This is my dream.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 呀。 逢星期六晚11至12 IBHK 二台网络劲爆台守灵夜话，一路听一路好多兄弟陪你听。 等紧你， 第二节翻到你啦。 Welcome back。 头先仲未讲完啦，西贡你都知啦， yeah. 西贡呢咁嘅地方。雖然是香港後花園啦，亦都是香港鬼花園啦，我叫做 香港鬼花園。 係啦，即係佢嘅歷史同埋過去咧，當然就好簡單啦，都是一啲普通漁村啦。但係個問題就是呢個地方咧，就係、是、太多樹啦， 周圍都係樹， 無人地帶啦，真係啊，所以就特別多故事啦。 係。 咁啊，頭先講到呢個西貢碼頭嗰邊嘅海濱長廊，永遠都會覺得，就算人多行咧，都唔會覺得有啲咩熱鬧可言嘅。咁點解我話傳聞啊，即係會有啲細路喺嗰度嬉笑啊玩咧？個、故事就係咁嘅。 係點啊？ 話説咧，喺呢個大約十，我都唔記得十幾年前啦，總之好長噶啦，就以好耐以前嘅事啦。 嗯。 咁頭先形容過啦，佢個篤篤其實係一個燒烤。好大型的燒烤場啦， 係啊係啊。 咁啊，嗰年咧就同朋友去嗰度燒嘢食，啊，咁啊走啦，已經係講緊差唔多12点嘅啦，其實就要趕車啦，啊 啊係啊，嗰度冇車啦， 翻去搭即係搭小巴翻出去坑口先啦。如果唔係，我冇車翻寶林噶啦。 係。 咁啊，出到就沿路出翻去嘅，沿翻海濱出嘅，咁啊同幾個朋友一齊出去啦。行下行下就是经过那个惨白的停车场呢，就是下面的石凳嘛，即是鬼影都没有的那个时段。 是啊， 大家赶车到的时候去到那里呢，啊，屎忽行人，我有个朋友。 为什么屎忽行人 就说了，这里啊，我上次来啊，就不是见到有班小路仔在那里嘻嘻哈哈咯。你想想十一点几十二点，呢度又唔系游乐场，有咩理由有啲细路喺度咦下喺啲石凳上面玩啫？咁 系 好啦，话语刚落，即系呢头讲完，嗰头就嚟了啦。嗱，我咁形容，白光灯底下，石凳上真系一个人都冇嘅。 系， 而我哋周围嘅都有啲人行紧出去嘅， 大家都赶车走啦。 但系嗰啲人唔。冇一个系细路仔吓，强调系冇细路仔嘅，全部都大人嚟嘅。 系 无啦啦，唔知喺边度嚟嘅声音，由停车场嗰边啦吓，我估计就听到啲，哎呀，系咯，嬉笑声，跟住大家已经赶，其实已经好急步咁行过 嚟， 突然间停，大家停咗一停，你啱望嘅，得啦，我明噶啦，唔好讲啦，走啦咁。 是不是街童来的嗱 嗱声就跑了跑出去了直头。 西贡街童来的嘛。 不知道了。总之个感觉就是喂不是那么邪嘛，这头讲完那头就来了。 即是成日都开口中嘛，这些叫做。 即是跟着我心想你这条友仔你都是真的扇我们了。好讲讲这些东西。 不仲要在那个位置。 仲要在那个位置哎我们在那里撞鬼了。所以说呢有啲嘢你都係行開行到出去你先至講啦，唔好去到嗰個地方真係講啲咁嘅嘢嘛，嚇死人！ 咪正所謂日頭唔好講人嘢嘛，唔好講 grad 啊嘛。 即係正如上次我話，我同同事講，我話我又喺宿舍撞鬼嘅時候，那個宿舍同事嗰、那個同事同我講，即係呢個笑話嚟嘅題外話啦，就 係、 那個同事話：，係啊，如果你再見到你話我聽，即時話我聽。跟住第二晚咧，我又翻眼間咧，我又上去，其實係報其他嘢嘅。 係， 佢又當值啊嘛，一敲門就係咪撞鬼？我興奮嚟講，係咪撞鬼？佢唔係，我有嘢要彙報啫咁。 佢都你个同事都好想撞鬼喎，应该 佢唔惊嘅，佢对啲嘢佢亦都好有兴趣。不过话不过呢个稍迟啲再讲，因为仲有个故事听咗翻嚟嘅。 啊，你又收咗嘢翻嚟？ 系啦，收到个故事翻嚟嘅。 好， 又系不过关于系以前嘅事嘅。 好 啊，不过一动土就死嘅，真系好老实讲，一动土我就见到嘢啦，真系。 希望你快啲装修完啦， 快啲完啦，仲未完。 如果唔系真系有排搞真系。 咁啊， 讲翻 细 公司 成上集。我哋有讲过呢个一啲营地啦， 系 呢个西贡咧就有三大营地，我哋成日去嘅，无论我哋小学到中学又好，都会经常都遇到嘅。另外一个咧就 系、 是、如果你有参加啲训练嘅话咧，都会遇到嘅，就系、是、嗰、那个系咪青协咧？ 大网仔 营，大网仔嗰、那个咧就唔使讲啦，唔猛鬼，肯定、 哦、好舒服啊！嗰个 唔猛噶啦，开埋名，非常舒服吓，嗰、啊那个地方系好正，不过 有听 讲都。都有一定的門檻的，如果要 book 嗰度係， 係啊，都同埋、都相當都有段費用， 有啲要求嘅、所以就唔係咁易 book， 咁所以一般都會 book 一啲政府嘅， 係啦。 但三個政府營地咧，就除咗保良局嗰個之外啦， 係啦，保良局， 其餘嗰兩個都係， 嗰兩個真係政府嘅公營嘅， 即係呢個西貢戶外康樂中心同埋呢一個麥理浩夫人度假村。真是集体回忆来的啦。 梗是啦，这个。 除了这个营地玩乐耍乐之外呢， 是 猛鬼这家嘢呢就 一箩箩。 一箩箩。硬是听到啲人讲营地鬼故呢就一定讲这两个点名的。 哎呀，反而另外那两个呢都有，不过就相对地是少。 好少。 是啦，即是你说另外例如讲緊那个另一个是哪个曹公潭啦、 啊。曹公潭和李 鱼 门。曹公潭都有的，不过 曹公潭 多，反而是他的营以外的地方多。 是啦，营以外他周围 的 环境 很多故事。 是啦， 但是营里面就没什么的。 是啦， 我没有去过鲤鱼门那个，但是都因为历史因素啦，大家都知道那里以前是一个军营啦、再加上那里以前的是打过仗的，真的对出那里、 那 海湾。咁變咗你好難預，你都預計到一定會有啲嘢啦。 係、 如果大家記得而家嘅叫做海防博物館，其實咪就係以前日本仔懟冧英軍嘅時候喺嗰度登陸嘅地方咯。 嗯， 咁好難免會有啲故事嘅。 咁你話冇有，即係你話一定有啲流傳咗落嚟嘅故事，但係即係翻翻嚟講翻西貢嗰兩個 先。 哇，那两个真的靓， 你没办法想象就是为什么一个户外康乐中心里面会有三处是一个坟墓，还要是烂的， 是的，最要烂 的旧坟， 还要是吉坟， 是的， 入面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吉的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因素底下，它又不铲走，又不拆啦、又不封啦，什么都不做啦，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草地，就是有三座古坟啦， 是的、 那 个位置是 我八婆过望过下嘅，不过有一个已经系碎晒嘅个碑， 啊、碎 下面系空咗噶啦，已经 吓、 啊、有一个个碑都仲喺度，不过好蒙啦啲字，都睇唔到究竟系 都化化嚟， 系咩人物喺呢度？不过应该系一个好旧嘅坟啦。另外嗰个系冇，好似系冇字嘅， 即系净系得个碑， 系得个碑嘅啫，冇字嘅。咁但系唔知咩缘故系唔清唔走。啊、又不拆咁啦， 系啊，摆喺度装饰咁样， 好奇怪啦 吓，系、啊， 好重口味啦，如果咁计真系。 喂，咁你唯有你除咗爱嚟形容佢系装饰，我真系谂唔到有咩原因要摆喺度。 不过咁讲，唔好讲话佢嗰个迁唔迁坟嘅问题先，整个环境布局都会话到俾你听，佢啲形社咧系好奇怪嘅， 系噶。 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咧，佢好似佢嘅前门咧。即是他的即是營社的前門呢， 他分上集和下集，即是他上的上集和下集，我們平時 入來 的那 個 是 下集 下集，是的，即是這個正門口就已經奇奇怪怪了，即是一段斜路上呢才去到第一個是禮堂啦， 啊，系啊系啊，第一个礼堂， 跟住就再一路上斜啦。咁我唔记得营舍嗰部分系咪又系上斜一路上，定系右手边啊？入到去 唔系，佢本身如果你系即系如果我哋平时即系去旅去入营嘅，通常都会系喺消防局隔篱嗰个第一道闸上 啊，后闸啦。 系我哋唔记得前后， 好似系后闸， 我唔记得叫前闸定后闸。咁咧，总之通常都喺嗰个位置上，嗰个位置一上咧。就是斜的了，即是一路 都是斜路來的， 你一路上一路走到篤都是斜的。它本身是一個，我不記得是中間去到飯堂啊，還是什麼才開始有些落斜，小額落斜， 是 即總之它整個狀態就 是 一個 波浪 波浪， 是 的，這樣起的我記得。所以其實它你個一入到去個官，第一件事個感覺就係，通常我哋第一件事就去飯堂噶嘛， 因為要聽嘢啊嘛，係啊， 聽佢嗰啲 入營嘅簡介，係咯。 咁你入到去，你即係第一佢嗰、那個啊，即因為佢營舍就喺另一邊嘅，即係佢喺另一邊，但係即係佢一個好大嘅 area， 中間有座樓啊，跟住有啲草叢啊，即係有啲草地嘅地方，跟住另一邊先至係營舍噶嘛。 係啊係。 佢分得好開嘅營舍、還營舍，跟住、 玩 樂嗰啲就喺另一邊。 但 係營 舍好詭異嗰啲設計。 係啊，佢啲 佢雖然佢 係 開揚，但係咧佢係一個階梯式嘅設計嚟嘅，即係二樓係望到一樓個天花頂噶嘛。 係好奇怪嘅， 跟住三樓又望到二樓咁。 即係成個 更加詭異咧，就係佢個設計就咁嘅，兩邊係即係佢上兩邊係樓梯啦。跟住就兩至三間營舍，跟住就係中央廁所，連埋呢個更衣室啦， 即 係洗，即係係冇獨立嘅沖涼地方㗎，佢嗰度 冇㗎，冇㗎， 係公共嘅。咁然後就兩三間營舍咁啦，一條大走廊咁啦，表面上係開揚下，實情周圍都係樹，而且三樓個格局仲搞笑，唔知點解咧係會貼住對面仲多一條路走廊嘅，佢啲路好奇怪嘅，四通八達，三樓咧就整咗條走廊， 扭來扭去噶嘛。 所以你其實望上去望落嚟，你都係見唔到，唔係見得好清楚嘅啲陽光啊，基本上。 同埋佢成個地方都係點解扭來扭去咁樣噶嘛？即就即同埋佢中間嚟，佢有啲中間嘅 building 咧，嚟中間佢哋有啲叫做綜合嗰啲咩活動中心咧，佢有啲上完又落，落完又轉左轉右， 迷宮咁噶。我 成日都 係 嗰座樓 咩卡拉 OK 房嗰啲邊度啊？ 係啊，我真係 想揾落茶。 咦咁啱嘅，我又係嗰次 揾，但係都揾唔到，最後話俾你，咪嗰度咯。咁原來兜仲要兜一個。即系入到好似一个后门咁，好诡异噶嘛。 系啊， 穿过个走廊先至，原来系嗰道门咁一开就系哦，呢度啊，原来咁。 好奇怪， 好奇怪，扭嚟扭去噶啲路系。 佢本身即系本身，你就算同一层楼咧，佢啲楼梯啊或者佢啲路咧，都唔知点解系会扭嚟扭去。 同埋啲营舍个门咧，大家如果有入过去咧，你会见到系一个好六十年代 feel 嘅，就系、是。它是那些大生鐵門， 是大生，跟住玻璃， 跟住咧全部都是玻一格格的玻璃窗嚟噶嘛，仲、 啊、 要是透明的， 系啦、啊，即系 非磨砂，你一定要拉帘，你才可以遮到那些灯光啊。 系啊， 系啊，好诡异噶，一到夜晚咧， 系到而家都仲未改。 一到夜晚咧，如果你冇闩窗人行过咧，唔系你冇闩窗帘人行过咧，你会见到的一个半身人行过的。 系啊，好奇怪。同埋你永远咧试，你冇试过？我试过啲学生咧。即係當年我哋好興成日帶啲學生入去做訓練噶嘛，咁、咧我試過咧夜晚咧，因為佢咧通常係佢而家唔知係咪以前有啲係上下架床噶嘛，即係 冇咗啦， 大即係好早年啦，咁應該冇咗啦而家。以前好早年嘅年代咧，有啲十六人嘅營房嘅，咁咧就上下架床噶嘛，仲要係鐵嘅喎，唔知點解啦，鐵嘅啦咁樣。咁咧，佢一路排咁啊，每邊八張嘅，每邊四張咁樣，八定四張定八張唔記得，四張係啦，四左四右四咁樣啦。咁咧最近門口嗰度咧，我試過咧就係我有學生咧夜晚咧，其實呢個唔係鬼故嚟，夜晚佢瞓喺最出嘅，即係近埋門口嘅位置。咁咧夜晚晚咧突然間咧，佢突然間大嗌，哇！我嗌喎，跟住咧全場咁啊醒曬啦，咩事啦咁？跟住佢话见到咧，我见到出边咧有人咧好快，唰一声咁行过。跟住 有冇声先？ 有声嘅，有声，唰一声咁行过。咁啊，仲要来回行咗两次咁样。跟住，跟住大家好惊，唔系嘛咁样啦。跟住 咁我跟住咧，咁我哦好啊，咁你咁惊咪开灯啦嘛？开咗灯之后，你就睇唔到出边嘅啦嘛。 冇错， 因为你而家啲你嘅形势光过出边 啦，系咁啊遮咗啦， 遮咗啦。咁跟住我就走去开门，我就咁啊，之后啱啱咁开门啊嘛，我即系睇一睇咩事。一开门，原来隔篱组嘅一个组仔踩住架 Roma 不过你讲起呢家嘢咧，可以分享过。是靈異的 是、 啊、咁就聽講過呢有個故事就咁嘅，即係就唔係發生喺我啲同事或者啲朋友身上嘅，純粹係聽返嚟嘅，三樓嘅營房嘅住， 係 即係你都知嗰啲咁嘅死人窗門呢真係好渣嘅咋嘛， 係呀、啊、 即係薄薄薄咁樣你敲落去肯定好似玻璃嗰啲角角角好脆嘅聲㗎嘛， 係呀、啊、 咁話說又係呀，你夜晚就要拉晒啲窗，好恐怖嘅感覺，你對住個窗個走廊呢硬係觀感唔係幾好，同埋如果啲外面啲人望呢好似好核突咁嘛， 奇怪㗎嘛， 點都會拉窗簾㗎啦。咁話說呢又係呀，有有一班人啦嚇，即係位數十幾人啦，咁啊，其實就分兩三間房咁住啦，又係三樓嘅，幾乎要曬嘅，一個翼啦，一邊翼啦，三樓。 係。 咁啊又係夜晚啦，即係大家瞓覺啦。咁啊大約係凌晨左右啦，三更半夜啦。咁啊有一組嘅組長啦，咁佢啊瞓下，佢瞓最出面嘅。就瞓到即系喺玻璃门侧边嗰啲床位嘅啫，你听到好似有啲人敲门嘅声， 系 有人敲门嘅声，咁啊焗焗焗嘅，以为系咪隔篱房咩事啦咁，咁跟住就拉窗帘睇啦，真系有个组员敲门咁， 系 咁但系佢又冇开门，佢就但系嗰个组就听到嗰个组员咧。的聲音，因為其實玻璃很薄嘅啫嘛，佢喺度敲門喺度講嘢，就話邊個邊個，你快啲嚟睇啦！邊個邊個有啲事喎、啊？咁隔離房嘅， 係 咁佢以為咩事啦？咁啊，於是乎就嗱嗱聲就披件褸咁就去開門去出去睇啦咁。但係奇在咧，當佢擰轉去攞件褸披咗之後再出去嗰、那個動作。咁啊，开门啦！佢冇怀疑嗰个人唔见咗嘅， 系 嗰、那个人唔见咗噶， 即系敲门嗰个唔见咗， 敲门嗰人唔见咗噶。开门，拉开道门一出去咧，走廊冇人，隔篱房冇开个门。如果有事嗱，按常理，隔篱房如果有人有事嘅，第一样嘢你会谂到乜嘢？ 开灯， 有灯啦， 系。 第二样嘢系开门 啦， 道门系唔会锁住啦。第三样，嗰个人一定会留守等你开咗门，又跟你一齐去噶嘛。 系 三样嘢都冇。 系 开咗个门出到去，望到个走廊冇人。 系 暗暗啦，凌晨咁咩嘢啫？第二样嘢，嗰间房冇任何灯、啊。 系 第三样嘢，冇开到门、啊。 第四会唔会第四样嘢隔篱冇人住 ？O、okay, K， 有人住嘅，佢自己即系佢啲朋友啊嗰啲啦，即系组员啦。 系， 佢就好大胆啦，下意识都系会照去探个究竟啦，就行过去敲门啦。 系 呢、這个时候咧，应门嗰个咧就竟然就系敲门求救嗰个人、啊。 吓， 瞓到懵懵松松咁， 系 都未曾瞓醒咁就。捽下眼咁嘅咧，又开门啦，问佢咩事啊咁，跟住佢就觉得好奇怪，你阿边、啊、你唔系话边个边个有事咩？我过嚟睇睇，佢话咩边个边个有事啊？我瞓到懵下懵下，我都唔知发生紧咩事。我啱啱都系因为听到你敲门声，我先醒嘅咁。跟住佢就心知不妙啦。咦？咁即系我头先遇到嗰个 唔系人咯。即其实系好多奇， 但系佢冇办法预料到就点解会可以幻化成佢嘅一个即系一个朋友啦吓，咁样去求救呼叫，而更神奇就系嗰个人啱啱瞓醒，而且佢所形容嗰个人都系好地地啦，瞓紧觉都冇嘢啊咁， 系咯， 呢个系好诡异嘅，咁但系又真系有一啲咁样的故事就喺呢一个形社度发生过嘅， 系。 听讲过呢个故事嘅， 因为其实呢个形社其实咧，讲起古仔咧，真系可以讲 講兩集我都講得曬，都有排講啊！即其實你諗下，即佢而家而家嘅西貢户可能中心咧，相對地係、即相對地而家叫做裝修過，佢裝修咗噶啦，已經叫做。因為我最早期去，即我當年係講十多幾年前去西貢户中心嘅時候咧，嗰陣時係未裝修嘅。即係嗰陣時仲係 未油油，未 即係未油過油啊！跟住啲色咧，甩甩流流啊！咁咧，頭先講過佢形成係離呢個即係佢本身活動嗰個範圍咧，係 佢離飯堂都好遠嘅， 好遠嘅。 佢哋成日話求救啊，可以去飯堂嗰個 office 度揾佢哋啊嘛。不過我心諗就係、是，如果我要有事四通八達咁樣，我最快我都要。我都不知道怎樣走到去。 其實你最快 我教過學生最快在中間走過去穿過那個遊戲、穿過、 那個、即是那個中心、 穿、不用活動中心，如果我最篤的話我就應該在中間有一條路，它是中間鏟過那個草地， 很多路的，是的， 是的，中間就鏟過中心那個草地就可以去到會堂、即是去到它的禮堂、 okay. 其實它那個位置剛剛在篤緊個地圖出來。咁咧，話説就係咧，佢個形式隔離就有一個足球場， 係 有冇印象？ 有， 係啊。咁咧，話説就係我哋嗰陣時咧，足球場咁咧，我哋因為其實佢哋去到十一點咧，其實成個形式啲燈就熄曬，係啦。咁啊，當年咧，我而家唔知仲係咪，因為我好耐冇入過去啦。 我好肯定係會熄燈，因為我試過夜遊嘅喺嗰度。 我都係啦。咁嗰陣時我就同 凌晨點幾兩點都去夜遊喺嗰度兜過一個圈。 我都做過啲添無聊嘢嘅，係啦。咁啊， 嗰次咧好得意嘅，又係呢個型嘅，就同啲同事夜話到成差唔多一點，個個開始瞓啦。咁啊，翻返營社，我就同另一個同事就去夜遊，周圍兜。順道就去探下嗰三個墳啦、 你做咩好地地都探佢哋？ 我好衰啊！我係啊。 Anyway， 咁我哋就喺嗰個位置就即你知佢周圍而家我記以前係鏟燈嘅，以前都仲係好多年前啊。 佢、用啲好微嘅白燈啦，已經。 而家轉咗白燈啦，咪、因為我記得嗰次即係鏟鏟黃咁樣燈咁樣色嘅啦，唔記得咗啦。咁咧，我哋嗰陣時同啲高方嘅年青人啦，即係啲學生咁，我哋咧。就坐咗喺足球場嗰時，夜晚未瞓，咁啊佢哋傾，即叫圍咗個圈仔傾， 圍嗰度夜話， 傾又唔係夜話，傾下心事啦，真係。咁我即係冇諗住講，冇講鬼故嘅， 唔會講鬼故嘅， 講嘅咁啊。咁啊坐咗喺度傾，即係傾下偈啊。咁大家成班，即係因為其實成個營都包曬，所以我哋就唔驚嘈到其他機構。咁啱包曬成個營啦，咁樣。咁啊坐咗喺個足球場側邊就傾偈啦，咁樣。咁我哋圍住圈傾偈，咁啊坐下傾下嘅時候咧，咁啊突然間咧，因為你。那個環境咧，佢係周圍都係樹噶嘛，你好 係係 個足球場之間都係好多樹噶嘛， 係冇錯。 咁跟住我哋就坐咗喺即係其實坐咗喺側邊嘅啫，喺個足球場嘅側邊嘅位置，咁啊傾偈，咁傾下咧，突然間就話：咦，阿 Sir 你咁得好熱啊咁樣。跟住我係都話是話，都真係幾熱咁樣。咁嗰陣時係講緊秋涼嘅時間嚟嘅，咁冇理由咁熱㗎咁樣，睇好似被火 灼咁啦， 有種好熱嘅氣温突然間出現啦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哋就即係講下，喂，咁啊傾下偈。咁咧突然間咧，我有個同學咧，其實講緊啲好閒話家常嘅，突然間 完全無啦間嘅嘢， 無啦間嘅嘢。咁啊喺度講緊啲無聊嘢時候，突然間佢喊喎， 咁恐怖。 即係 講緊一啲其實同啲好傷心嘅嘢係冇關的， 冇關係啊！即係問你食咗飯未？食咗啦， 咁詭異。 系 OK， 咁唔系啦，咁即系类似有打个譬如啦， 系啦， 咁跟住，咁我哋就好震惊咯，就其实我哋唔通我哋讲错嘢咁样，我哋成班就即系大家好惊咁样， 即系 发生咩事咧？ 食错饭唔通？ 跟住佢就突然间即系男同学嚟，咁突然间佢就话佢哋讲我好想啊， 即系但系佢唔知点解，总之就 系无啦啦啦失惊无神地咁样失常咁样喊，跟住佢就同我讲话我好想啊。翻屋企咁啊，跟住我心，即系我自己又谂，一个中四嘅学，即系中四嘅学生，点会突然间咁思乡咁啊？ 仲要系男人，男仔 系男同学嚟咯咁样。跟住我就即系， 同埋又唔系啲咩辛苦嘢啊！你嚟呢度玩， 其实你都讲真，你喺高，你喺康乐中心，我辛苦极都有个铺。 你应该好难想家噶，无啦啦 系啦，即系比起你去大网仔嗰个营地呢度， 相对嚟讲呢度系舒服好多噶咯。 系啊，即系难玩极或者系辛苦极嘅训练都其实 都有限 啦。咁跟住好啦，咁我就即系发挥我嘅即系工作嘅本性，就系同佢。 輔導啦，咁傾偈啦， 做咩事？ 做乜嘢？ 失戀。 跟住我一摸，即係其實我講緊係一摸埋佢，跟住 大劑， 凍嘅喎。喂 ，well 凍嘅喎，係即係冰，係冰凍， 雪條咁。 係啦，跟住我就見到佢嗰個震震震震震震咁啊，震震震， 似係嗰啲問米嗰種咁嘅感覺。係 啦，即係嗰啲有頻率定人，佢係有頻率咁嘅震啊。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咦奇怪，跟住我一摸咪，唉中獎咁，跟住我又知道又出事。跟住我就即係當時我就啲同學就好擔心佢啊，佢 究竟有冇事咧？ 做乜嘢咁開心啊？跟住我即係當機立斷，我就捉咗佢，我就捉起咗佢，我就話啊，不如咁啦，同學咁話。即係我就本身有另一個同事，我就同個同事講啊，不如你同其他朋友， 我帶佢去另一度啦， 即係同其他同學仔傾住偈先啦，即係企埋邊， 拉開佢先， 我就同佢企埋邊傾偈啦咁樣。咁我就捉起佢，佢又好鬼順攤地俾我捉走咗喎， 係 啦，咁我捉走咗佢，咪傾埋坐埋邊。跟住我又粗啊膽粗粗地問咗一個好唔應該問嘅問題，我話你係邊個？即係我冇， 唔係咯，應該問喎， 你係邊個？跟住佢。跟住佢就答我， 因為你唔知佢係邊個，你根本做唔到嘢嘅。 跟住我就話，誒、呢個我通常就講話，其實你即係路過啫，其實你都 做 乜 搞佢啫，僆仔嚟啫，佢又冇得罪你。 即係因為我就咁同即係少少講，又唔係叫講錯啫，咁樣講，不如咁啦，一人下一步，你嘅樣讓開，咁我帶翻佢走，咁大家互相都冇欠啊，係咪？即係你繼續留喺度冇意思咁，咁我捉住佢嘅時候，咁佢又 我想翻屋企啊，我要翻屋企。 我同你嘅對話就只有佢 就係呢啲嘢， 佢就得五個字俾我就係 我要翻屋企。 咁跟住我無可奈何，咁我就要出我嘅。 好啦，咁咪俾你翻屋企咯。 咁啊就要出翻我嘅絕招，跟住就即係噏咗大輪，噏咗大輪嘢啦。咁跟住其實因為你知道環境好嚇人。其實我後尾俾人，我後尾屋企人話翻我聽，其實好危險嘅嗰件事，我做嗰樣嘢好危險，應該喺嗰個環境做，因為我即係做咗啲嘢就係佢教咗我教點樣念一啲嘅即係令啲係 總之就係一啲嘅咒語或者一啲嘅安神嘅嘢啦， 係啦，即係説話就可以。 但係個問題就係其實你當下做好可能會觸及到就係周邊嘅地方都會出事。 係啦，其實我當時係冒咗個好大嘅冒咗大險，就係我唔喺嗰個環境底下，其實好容易會 因為太空曠 係啊，會招即係有機會影響到埋周圍其他嘅一啲莊親啦咁啊。咁但係當時我冇諗到咁多嘢啦，就捉住咗佢。 你救人啫，為咗 係啊，不做。咁佢就喺度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震咁啊震咗好鬼耐，就唔記得咗幾耐啦。 都冇嗌，我要翻屋企，我要翻去噶嘛。 就哎， 啊，即係哦，即係類似呢啲 聲啦。跟住開始聽唔到，即係開始我估佢已經離身啦，因為佢開始講唔到嘢。咁跟住之後個同學就即係我 feel 到佢，我哋手係線嘅，即係佢出汗速度係我哋手捉住佢。 即係開始嚟，開始得啦。 係啦，咁啊即係線手我係。咁跟住之後尾個同學仔醒翻。即係好快就即係走咗之後，佢隔咗一陣佢醒翻。咁到最後咧，就佢醒咗之後，我就問佢仲冇咩事咁樣。我冇問，我冇答佢任何嘢。我可能頭先你嗰刻唔舒服，休克咗啫咁樣。咁我就送咗佢翻。 即係冇實情講得好清楚。 係啦，翻咗營社。咁所以其實我哋就即係嗰件事就啊，我都覺得嗰個位其實係咪即係都好多問題？即係其實呢個營社本身好多問題。係啊， 即係事後你覺得啦嚇。即係佢當然我哋唔夠時間啦，可能留翻 下一集再分析啦。 係啊， 即係事後你覺得就係當下咁樣幫到佢嘅時候嚇，即係甚至乎可能側邊啲人都問你啊，究竟發生咩事，你都可能冇答佢啦。 係啊， 即係有冇你有冇試過去求證過啲乜嘢咧？ 其實我有研究，即係我去咗咁多次之後，我可以快啲咁講，因為其實我覺得成個情況就係佢本身，我懷疑係應該本身已經有好有啲嘅位置咧。我啱啱即係有研究過嗰段時間，就有啲位置其實特別係多啲朋友仔聚集嘅，係啦。咁既然咩地方咧，可以即係留翻下一集， 下一集同大家 再講， 因為我都有啲奇怪嘅諗法， 係嘛？好，咁我哋就即係今集就嚟到呢度先， 又漏尾啦，好啦， 好啊， 下集再見， 好，拜拜。